《声咏集》第85篇。上主，你对你的地狱已加垂怜，且将雅各伯的命运改善，赦免了你百姓们的罪愆，遮掩了他们所有的过犯，抑制了你的一切愤懑，停止了你怒气的火焰。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从我们身上消除你的气愤。你岂能永远向我们发怒，世世代代发泄你的愤怒？难道不是你使我们复生，使你的子民因你而欢心？上主，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宽仁，求你给我们赏赐你的救恩。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，他向自己的圣者和子民，以及向他回心转意的人所说的话，却是和平伦音。他的救恩必接近敬畏他的人，为使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。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迎，正义与和平必彼此相亲。忠信从地下生出，正义由天上援助，上主也必赐下康乐幸福。我们的地必有他的收获，正义在上主前面行走，救恩必随上主的脚步。